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305集，伏魔。教授礼仪自然也不用八王爷亲自来，王府有管事的给众人讲进宫的礼仪，还有各种流程以及发放名牌，是明天要带着进宫的。很多使者都觉得这次特别严格呢，估计是为了确保小公主的安全。赤叶等人没任何的表示，都照着说的学。赤哈弥被看得死死的，一步都不能离开。其他使团都是最多来两个人，只有回鹘来了4个人，而且其他的使者也不跟回鹘使者多寒暄。赤哈弥下午惹到赵普发飙的事情早就传出去了，好多人还是亲眼目睹的，都觉得他正经挺丢人。赤哈弥也叹气，展昭摸着下巴直着急， 盯得真紧呀， 要想法子分开他们才行。 别急，还有辙呢。 赵普胸有成竹，安慰两人稍安勿躁。果然没一会儿，管家就出来说，八王爷听说今天下午九王爷和回鹘使者有些过节，所以想见见回鹘使者。众人都瞧着赤哈弥，心说看来了吧，谁不知道九王爷赵普是八王爷养大的，跟儿子似的，还不找机会好好跟八王爷解释解释。赤哈弥脑门冒汗，跟着管家往里走，赤叶要跟，管家一皱眉， 哎，王爷只说见使者，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一起瞧着赵普，八王爷家的管家好大的官威呀、啊！ 那是，宰相门前还七品官呢，那可是贤王八千岁。 你几千岁？ 赵普撇嘴，他好像没有。折影凑上来提醒他：“ 爷，您排行9，所以九千岁。” 九千你个头！那幸好才生了9个，那要是生13个，不是还要多一个13000岁啊？ 展昭和白玉堂忍笑，赵普果然一不打仗就犯二了。赤叶等人也不好当着王府管家的面不让赤哈弥一个人进去。另外八王爷身份尊贵，不是谁想见就能见的，于是赤叶默默看了赤哈弥一眼。赤哈弥被他看得一激灵，脸刷白，赶紧轻轻点点头，示意自己会小心说话。展昭和白玉堂在房檐上看得真切，交换了个眼色，果然有古怪。等赤哈弥跟着管家进去，多罗假扮的侍卫就引着众人回前院，但是却绕向机关重重的后院。王府院子两边花园是对称的，几乎一模一样，三人心事重重的，也没怎么怀疑。 你俩是围观活捉这3个假来使，还是跟我进去会会那个赤哈弥？ 展昭和白玉堂想了想，看了看对过院子的房顶，一看吓一跳，好家伙，房顶上除了有10几个影卫以及10来个王府高手之外，还有阴侯天尊、林业火、红九娘、吴一霍以及素清，远处房顶上坐着拿着零嘴来看大家的萧凉都快没空位了。展昭和白玉堂哭笑不得，心说这如果都能跑了，那他俩留着估计也没什么用，于是就和赵普一起进屋了。赤哈弥被管家领进了房里，管家示意他坐着等，赤哈弥就坐下了。随后管家走了，留他一个人在屋里，也没个人来上茶，更不见八王爷。 邪门了呀！ 这时大门被推开，赵普走了进来，身后是展昭和白玉堂，还有一只黑老虎。赤哈弥腿软了，一屁股坐在了凳子上。 怎么着？这是拿我喂老虎啊？ 幸好最后还走进来了八王爷以及抱着小四子的公孙。赤哈弥看见八王爷张了张嘴，似乎犹豫，与此同时就听到后院一阵喧哗，赤哈弥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儿，就站了起来。 那三个人已经被我们抓起来了，你有什么话就说吧。 赵普搬开一张凳子，先请八王爷坐下，又顺便给公孙拉了张椅子，最后自己抱着小四子坐下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无奈自己拉过椅子坐。赤哈弥先是愣了愣，随后热泪盈眶，扑通一声就跪在赵普和八王爷中间大哭。 二位王爷可救了我的命了，他们三个根本不是使者呀，我被他们监视还下了药不敢说，生怕性命不保，但是他们要跟着我入宫，我生怕他们万一行刺皇上还用回鹘使者的身份，你岂不是给我国带来了灭顶之灾吗？我没办法，他在福满居惹是生非，想引起开封府人的注意。那天我看到公孙先生和小王爷，我就是为了引九王爷出来，没想到发展成那样，我以为我死定了，已经没救了。哎呦，没想到九王爷果然是睿智非凡，我的敬佩那是…… 哎，得了得了。 赵普听得都起鸡皮疙瘩了，示意他坐下好好说话，赤哈弥就坐了，公孙给他把了把脉。 确实中毒了。 啊，会死吗？还有这么神医？ 你还挺怕死的呀。 那是啊。 赤哈弥脸皮贼厚，一个劲儿点头要公孙救命。公孙叹了口气。 放心吧，小毒而已。 说完，公孙开了方子，叫下人去配药，赤哈弥松了口气。这时折影跑了进来。 逮着了。 三个一起？ 嗯，活捉的。 这么快？ 展昭和白玉堂有些后悔刚才没去围观了，这边还没开始讲，那边已经结束了呀。 那是，哇，大神级别就是不一样啊，一出手虎的影妹们都傻站着动不了了，小梁子直接惊的从房顶摔下来了。 啊，那小梁子摔坏没？ 没有。 这时门口萧梁捧着两个大石榴进来了。 王妃娘娘给的。 萧梁到小四子身边坐着给小四子剥石榴吃。 赤哈弥说吧。 哦，我们一路朝小路赶过来，就快到开封府的时候，突然下大雨了，还打了雷。那个马车赶了那么些天的路，漏水了。我怕失了贡品，又想找个地方避雨。也怪那个赤夜呀，一眼看到远处有个破庙，我们就进去避雨了。这庙里有三个人，一个穿着斗篷，低着头，看着老吓人了，我也不知道是谁。另外两个是老头，三人似乎也在避雨，带着大包袱赶了很久路的样子。 你是说你们是碰巧遇上的？ 是啊，破庙太小了，容不下那么多侍卫，所以赤夜就让侍卫们先去开封府的馆驿，我们随后就到。他也就仗着他功夫好，不怕出岔子。我们就坐了一会儿，其中一个老头就问我们是不是外族。赤夜没脑子，说什么我们是回鹘使者，我简直对他使眼色都拦不住他。谁知道他们问了一下谁是使者，赤眼一说是我，那个穿斗篷的黑衣人突然一甩手，飞出几把飞刀来，就把赤眼和我那两个副使官都杀了。 众人皱眉，原来赤哈弥和他们只是碰巧遇到。 之后我就被喂了毒药，然后被携带他们进宫参加庆典，再之后你们就知道了。 他没说进宫目的是什么？ 他们不怎么在我面前讲话， 不过有几次听到他们小声在说什么堂主不堂主的。 堂主？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是小东子说的那个赤练堂。赤哈迷又抓耳挠腮想了一阵子，也没想出一点有用的线索，于是众人也不问他了。八王爷派人将他送回去，交给那些侍卫。赤哈迷吃了解药后就走了，算是逃过一劫。之后众人又到了王府的后院，就见影卫们已将屋子的房门开着，紫影往门里努努嘴。 贾赤夜在里头呢， 另外两个绑起来扔在隔壁了。 折影又指了指旁边房门里，果然就见地上结结实实捆着两个老头，于是众人先走向铜铃那一间。此时林业火等人都在那个房间里呢，似乎也是刚坐下准备喝茶。展昭和白玉堂往里一走，就忍不住嘴角直抽，天尊没说瞎话啊，他真的把假赤叶给冻上了。这人被冻在一根大冰柱里，就露了个头在外面，别提多狼狈了。身后萧良正兴奋地跟小四子讲阴侯是怎样一闪就擒住了那两个老头，天尊是怎样一掌就冻住了那个斗篷男，听得小四子张着嘴直捧脸。赤叶此时面具也被拿掉了，脸上虽然是满满的烧伤，但是在灯光下可以看清楚五官。白玉堂走近了一些，盯着他仔细看了一会儿，直到展昭一拽他，将他拽到旁边坐。 看那么久干嘛？ 你这醋毛啊。 展昭瞄了一眼那食盒。 再加个醋格和辣格，放点调料更好。 原来如此，有道理。 天尊咳嗽了一声，看了白玉堂一眼。 别光顾着逗猫了，刚才看了一眼怎么样？ 白玉堂明白天尊的疑惑，点了点头，看那假的赤叶。 你是铜铃吧？ 铜铃没做声，双眼望着地面。众人都看天尊，那意思这样子会不会被冻死？天尊此时倒是没注意到众人的目光，他只是皱着眉头看铜铃。 你当年离开天山之后找到适合你的武功了吗？ 良久，铜铃终于是抬起了头，看着天尊。 世上有比你功夫更好的人吗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